哒滴哒哒。 完了。 完了。 就这么简单。 会了吗？ 我一听就会了，我以为多复杂呢，不就这个吗？哒滴哒吗？ 对对对对对。 开始啊！您预热好情绪。 哎哎哎哎， 我来了啊！注意啊！哒哒哒滴，哒哒滴哒哒，哒哒哒滴滴，哒哒滴哒哒，唱，哒哒哒滴滴，哒哒滴哒哒，唱。 他唱什么？我唱啊！ 嘟噜酱酱酱，嘟噜酱酱酱，嘟噜酱酱，嘟噜酱唱。 你要抽风了似的。 不就这打的滴吗？ 你坐什么车来的？你给催我来着， 我骑自行车来了。这不对， 不对，您怎么拐弯了呢？ 是吗？ 啊， 我觉得跟您的一样。 不一样。 那您再来一遍。 你注意听着，别拐弯啊！ 哎好， 请注意听着 啊。 哒哒哒滴滴啦滴啦滴哒，哒哒啦滴啦滴啦滴哒滴哒哒。 这什么？这是 板呢？ 哦，这还有板。 废话，没板行吗？ 刚才您怎么不说呀？刚才您告诉我就错不了了。魏老师，我给您提个意见啊。 您说。 您教学生 啊， 您不能保守，没有还留一手了。刚才您又说的多好，就这个传授艺术 啊， 您应该向您的老伴儿刘文亨老师学习，他不保守，他生前我跟他请教过，我说刘老师您唱的这么好，您告诉我诀窍吧。刘老师就告诉我一句话，你呀，学唱，我告诉你啊，你呀，就是光着屁股坐板凳，你得有板有眼。 刘文亨就这么告诉您了。 哎，这一句话我终身受益啊！ 他死了，他不死，另外跟他打离婚。 那我终身受益啊！看我有板，我不就会了吗？来啊， 呛死我了。 哒哒哒滴，哒哒滴哒哒，哒哒哒滴滴，哒哒滴哒哒。来， 您瞧这倒霉模样。 我们这对 正文怎么没记住啊？前白记住了，谁让你干这个的？ 不是有板吗？得， 这不行，得不唱了，不唱了。 不，要不这样，您我教你。 啊、 您呐，带着我，一带我不就能带过来了吗？ 哎，这倒不错。 哎，这个 一带就把你带过来了。 啊， 那我再来一遍，你可注意听着啊。 哎，好，来。 哒哒哒滴， 哒哒滴哒哒，哒哒哒滴滴，哒哒滴哒哒，带过来了。 是啊。你 被 我带过去了。 您呐，别难为我了，我五音不全，您就自个儿唱吧。 我自己唱。 哎呀，对，嗯。 正月里闹元宵，金鞭绣开了，金鞭绣咱毛主席，领导注意到。哎，啊， 好，自己叫好啊！ 我起带头作用。 您应该上那春节联欢晚会那得领教的，您，您这就是民族唱法。 民族唱法。 哦， 还有 这歌曲跟戏曲基本上有相通的地方。 有相通的。 哦， 金瓶梆乐，越剧都属于民族唱法。 越剧也算， 那当然了。 哎呦，您一提醒我想起来了。 怎么了？ 我喜欢越剧。 哦， 您别看我是北京生北京长，我祖籍是浙江绍兴的，从小啊受我爷爷奶奶熏陶，我对越剧就感兴趣。 这出了你老了就你爷爷奶奶。 真的，我能唱两句，我还能表演。 是吗？ 越剧。 那行，今儿各位观众您来着了，我跟康松广我们两个人给您表演一段越剧。您欢迎吗？ 行， 咱们也跟康松广唱两句，好吧？ 咱们唱哪出戏啊？ 咱们唱经典的 啊， 叫俩咱不一子银的。 不是，您再说一遍。 叫俩咱不一子银的。

即将贺岁登场。我是制作人朱红，这是写给改革开放伟大时代的一首创业者之歌，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监制，邵泽辉指导，期待您的关注。 1月25号到1月28号，朝阳九剧场行动剧场，购票关注大麦网及永乐票务。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往耳边。87.6， 来关注天气。昨天夜间到今天凌晨，本市部分地区出现了降雪，预计今天早晨到白天，山区仍然有零星小雪，天气逐渐由阴转为多云。今天早高峰时，部分路段可能会比较湿滑，驾车需要注意交通安全。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阴转多云，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级转4级左右，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天气预报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来关注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天气阴冷，登山气象指数为4，五态适宜登山。今天白天本市受到冷空气缓压南压的影响，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到2级，比较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今天的气温在-2到-10摄氏度之间，白天和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为5，感觉寒冷。今天白天光照较差，气温较低，晒太阳气象指数为5，不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广播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努力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风的文章为迅速不论八卦罐。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时尚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花俏。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面呢，我们请您再欣赏一段北京和天津的青年相声演员合作表演的传统作品《汾河湾》。一位是在天津学艺成名的刘春山，一位呢是北京的观众非常熟悉的北京的青年相声演员，来自大豆相声的叶鹏，请听《汾河湾》。 不认识我吗？ 我不清楚你啊。 你怎么那么高啊你啊？ 是你边上站那个头发也挺高的， 您叫 叶鹏， 叶鹏， 哎， 说相声的， 说相声的， 这个叶鹏 是我， 相声演员， 哎， 我也喜欢你们相声， 是吗？ 因为咱们艺术门类相通啊，我也是搞艺术的， 您也是搞艺术的， 搞艺术的， 什么艺术形式呢？您是 不认识我， 不清楚， 不了解我， 不认识， 跟各位朋友做个汇报， 哦，还汇报， 本人是个戏曲演员， 谁呀、啊？ 我。 您是戏曲演员 啊？ 嚯， 也可以算戏曲工作者。 您是什么剧种？ 真不了解我， 不清楚。 我直接告诉你吧， 啊， 我是唱河北梆子的。 哎，明白了， 明白了， 知道您是干嘛的了？ 知道什么艺术了吧？ 这么说，您是唱这个河北梆子的？哎哎哎哎，你这什么意思？这是？ 没事，我看看我袖口坏没坏。 你这时候看袖口坏不坏啊？ 真是一个河北梆子演员。 河北梆子演员，您是咱们天津市河北梆子剧团的？ 不不不， 哦， 我不在天津唱， 在哪儿呢？ 我久居西藏。 哪儿您呢？ 西藏。 哎呦，真了不得！西藏人民也听梆子。 听。 是吗？ 听。 哦， 听完高兴，给我脖子上挂海带。 嚯，哎，这话，我说您是那么兴气呢，这玩意儿挂一身海带啊？ 海带那是布料做的，哪有味儿啊？ 哪不叫海带？ 那叫 您说这个那礼节挂的那个， 就那个 哈达。哈达， 听， 花一娃花花哈达，知道吗？ 您这个法国拼音怎么拼的？是不是 哈达？哈达， 哈达， 哈达， 海带， 哎， 啊，多音字， 什么多音字啊？ 中国这语言文字确实它复杂。 没，我看没有，您在西藏待时间太长了。 啊、是是是， 哈达， 都跟那个哈达， 哦， 毕竟在那边算个艺术家大腕，有那种知名度吗？ 是吗？ 嗯、 哦，您在那儿没听说过您。 没听说过， 没听说过。 我提我，可能各位也不了解 哦。 如果提起我的老恩师 哦， 相信一说，各位老听众都知道 是哪一位呢？ 河北梆子老演员、啊、韩俊卿。 叫韩俊卿是您的师傅？ 那是我师傅。 嚯， 韩派青衣创始人， 那是了不得的人物啊， 艺术家 哦。人叫韩俊卿， 对， 您叫 吴眼青。 好，您这名字真遭恨。 我招你，遭恨 我瞧，嘿，讲是有点轻， 什么轻事？ 没睡好觉， 没听明白吗？ 啊， 不是五眼青， 那您叫 武彦青。 我听说你不叫刘春山吗？ 什么什么什么？那是同名同姓，长得不一样。 啊，不一样。 武彦青知道怎么来的吗？ 怎么来的呀？ 跟各位介绍一下 啊啊！ 我打这么高吧 啊，是是， 也就是十几岁的时候。 哦哦哦， 跟我们韩老师学戏。 哦， 我们老师说 说什么呢？ 哎， 爱话。 你一个小男孩 啊， 还要跟我学唱青衣 哦， 我得看你发展怎么样啊， 啊，得看看， 看着看着老师就乐了， 怎么还乐呀？ 哼， 哎呦， 这孩子多好啊 啊， 尤其这小模样， 嗯， 越变越妩媚，越变越艳丽，越变越清秀，得了，叫武彦青吧，给我这仨字儿。 您说。小时候到现在还怎么越变越妩媚？ 妩媚， 越变越清秀， 清秀， 越变越美丽， 艳丽。 那没变的时候得什么德行啊？ 你别注重我们现在没面容，我们化妆就好看了吗？ 啊，这，轻姐讲化妆， 看身材，看身材 啊，身材，嚯家伙，何家，嘿，你瞧，我这是 标准大青衣， 哎，没错，这挺骚气的，你知道吗？啊， 骚气什么？真是这样， 真是河北梆子演员， 确实是吗？ 那太好了， 怎么着？ 当着这么多亲爱的观众 啊， 快这点了， 是啊， 那走的就后悔去吧？ 什么意思啊？ 唱一回啊？ 那各位想听吗？ 各位。能诓那韩俊卿的徒弟武媚娘不是那个， 我得这样说是不是？ 那个小燕青不是 武老板 ，就是您在这儿给我们唱回河北梆子。 那不行， 怎么呢？ 观众鼓掌白鼓 啊！ 我在西藏上戏的时候，我们在大草原上搭起大舞台，我在正中间 啊， 底包零碎配戏的一大帮一块唱，没有配戏的上不了， 没人配戏唱不了。 没， 我给你配啊！配戏呀、 啊，啊好，你说明白就好 啊。我跟你配 告配戏， 我跟你配戏。 那人家听谁？ 您瞧，您这话怎么了？ 啊、 不为了听我，为了听您。 你跟说相声嘴甜吗？我听你话，我就配听你。 哎呀，干嘛呀？这是 行 吗？ 我唱 啊，唱了。 你挑戏吧， 别 你会的少，我会的多。 不是您怎么会这么说？ 梆子我会好几万出，你哪会？ 哪有好几万出、啊？ 你甭管多少，你挑一出。 我挑戏， 你挑戏。 这么着得了，咱俩人唱一回《汾河湾》，你看怎么样？ 什么戏？ 汾河湾， 有这戏吗？ 这我有点怀疑啊！ 不是，啊、这行话，你有你会这戏吗？ 我能不会吗？ 你会？ 别您不会吧？ 我肯定会啊！ 您行啊？ 我考考你， 您说， 汾河湾是吧？ 汾河湾、啊， 汾河湾这戏我演谁？ 您当然，您大青衣啊！ 对， 您柳银环呢、啊？ 对了， 对吧？ 柳银环， 京剧叫柳迎春。 哎，没错， 是 你演谁？ 我薛仁贵呀、啊， 薛仁贵 啊。 柳银环， 对， 一男一女， 是 有关系吗？ 有关系啊。 什么关系？ 夫妻两口子。 要不有嗯，还是两口子？ 是啊， 那就是说你是我的 爷们， 我是你的娘们儿啊。 别来这套，知道？别来这套， 两口子近乎， 好 讨厌，真演这戏了？ 那当然演这戏了。 那咱们在哪儿唱啊？这 咱们就在这儿唱，台上唱， 台上唱。台上桌子碍事， 人受累，咱把这桌子往后搭一搭， 搭后边去， 分出一个表演的区域。 好吧，好吧， 好嘞，好嘞啊。您看那桌子前面为前台，桌子后边为后台，您这边为上场门，我这边为下场门。 哦，明白，明白。 还得搬一把椅子， 搬椅子。 一会儿您柳英环有个小座， 对，那我得坐着。 是你得坐着呀？ 谁搬这椅子？ 你说我来吧， 要不我来吧？ 我去吧， 你去， 我去。 那我就要， 你说您这， 我去吧，我去吧，我去。你这还，一会儿我坐，我去搬就行了，我去，我去，我去， 去吧。去， 相声演员真实在。 你瞧，什么实在？你瞧，这人脏心烂肺，这玩意儿让您搬就搬就完了。 好好好 啊，咱们这就可以开 了。来了， 哎， 你赶紧把那个我穿那个装过拿来。 什么东西？ 装过。 我跟您穿这身烧没问题，你看，这比装过都好看。 我火化是怎么着？我装过唱戏那大袍子。 什么大袍子？ 哇，那个花花绿绿的那个袖子那个。 我这明白了， 什么都有那个 行头。 叫什么？ 行头。 你就把那行头拿来吧。 什么行头像话？ 行头行吗？ 行头， 行头，行头， 行头， 行头拿来。 没有行头， 那行头拿来。 不是你是不是有点毛病？ 你是吧？你这不费劲，你没有穿着我怎么穿了？穿 您说明白了，没行头，咱们拿大褂就代替了，素身唱啊。 就穿这不就唱戏了？ 因陋就简呐。 我是谁？柳银环。 您柳银环啊？ 我是个老娘们儿。 是我这我 没事，这像吗？这 啊， 这样吧， 什么呢？ 咱因陋就简吗？ 啊， 我化化妆，您稍等我一会儿，马上就回来。 还能化妆？ 化完妆像女的吗？ 太难，我 西方男女 性格。我跟您这玩意儿太难得了，今天呢能在千祥记的舞台上碰上韩俊清老前辈的徒弟，好家伙，你这吴彦清啊，这玩意儿，我跟您说，各位说这难得的机会，那走的后悔去吧，你知道吧？您各位算留住了，各位您。你 肩膀太高，要不是这样的， 哎呀，哪、哎、呀？我都想吐了，你 是不是让你眼前一亮？ 我说我瞅瞅，我看我不眼，我眼前一吐，你这，哎呀，这，你就跟那燕驴似的，你知道吗？ 咱区分男女就得了， 行了就可以。 乐队有没有啊？ 没有乐队，拿嘴打架， 拿嘴学的、 啊， 可以可以， 行吧？ 怎么着吧？ 咱们两个归后台， 归后台， 头一场归您叫， 我别叫你叫吧， 别客气，您叫， 你叫吧。 您叫 我叫 您叫您叫， 那给我们来个鱼香鸡丝，来个爆两样，来个小碗鸡蛋汤就可以。 让你点菜来了是吧？ 你让我叫吗？ 叫什么叫菜啊？ 那叫什么？ 叫板， 叫板啊！ 哦、 说明白，那后边叫板。 真是叫板！您看看这个咋这是？ 您来啊，板，板，板。 板板都在桌子上呢，板都在那。 什么板？什么板？ 叫板，叫板就跟着叫这板是吗？ 你不让我叫板吗？ 有词儿啊， 什么词儿啊？ 丁山文该来了。 打这句开始， 你以为呢？ 你告诉我了吗？你告诉我了吗？这戏那么长的，从哪开始？你跟我说了吗？小外行， 后面戏。我这玩意儿怎么这样？这个您叫啊，来啊。 丁山儿该来了，丁山儿该来了，丁山儿该来了，丁山儿该来了。 不 是有词儿，这不有词儿了吗？ 废话，光有词儿了，像话吗？ 还怎么着呀？ 您这就不像话了，你知道吗？您得有韵。 缺德呀！ 快查啊！ 这刚生两口子，让我有韵。哪有这么快呀、啊？ 您像话，您得有韵，您得挂上戏韵，怎么叫？ 你说戏韵还有韵、哦，你就说外行话。后边 要来了，得要明白。来啊， 给你来点戏韵啊！ 好，来点戏韵。 丁山。 那 戏韵吗？ 您戏韵也不能这么唱啊！ 那你怎么？ 河北梆子戏韵啊？ 什么味儿啊？ 丁山儿该来了。 敢再鼓掌？ 您 欺负人？ 什么欺负人？ 你欺负外地人？你北京来的是吗？你200多里地，你离得近，我们唱的一样，你给他鼓掌，不给我鼓掌是吧？都一样，你看我干嘛？一样不一样？我那不也这味儿吗？ 你看人家阿甘来了， 不一样吗？ 那你倒唱啊， 非得你这个， 但我这来、啊， 一点不改， 不能改 啊！你那个也行， 来吧，啊。 丁山儿哟，该来了，好 宰猫呢？ 抬抬抬着令台，令定台，大旗大台，当里边老，当里的冷，当里的哪的冷，当里的。丁山儿哟，该来了，抬。你这个演员什么素质？你打我干嘛呀？ 我都没打死你， 你凭什么打我呀？ 废话， 怎么了？ 一进一出，你这干嘛呢？你这， 我想起个问题来呀。 什么问题啊？ 咱俩以前没有排练过 啊，对呀、啊， 也没有合作过。 是啊， 戏路都不一样，咱得对对词儿啊。 你一人唱，你跟我对什么词啊？ 不行啊，一会儿你接着会一样，回来观众看笑话，笑笑话我，笑话我，你知道吗？你 别哎呀，好家伙！我们这个演员气性忒大，你知道吗？ 我们一个大演员也得把词弄巩固了。 是，我你别猜了，你这 是。这个第一句词是这个。 我的儿孙何般前去打雁？ 你先这老词吗？你跟我词一样啊。 哦。 第二句词是这个。 天到了这般时，不见回还。 你看那个说相声的，就嘴就是太快。他先说，一会儿我再唱就不新鲜了，就是显他会，显呗。第三句词是这个，第三句，哎呦，想起来了，第三句词我得改个词儿。我想起前两天看一个纪录片啊， 改什么词儿啊？ 原来词儿不好，不合理。 原来词儿怎么不合理？ 那就不合理。 蒋生儿坐之在窑门以外， 幸亏咱俩人对对。 怎么了？ 你说这是第四句？ 三句？ 四句？ 三句？ 四句？ 三句？ 那四句是？哎， 你一句不会呀你？ 你那么多你都说了就说了呗， 等我的儿他到来好把饭餐， 餐是 吃， 吃餐 一个样， 就四句， 就 还有第五句吗？ 没有 没了 没有，那就四句啊，跟他唱戏真累啊。来啊， 丁山儿哟该来了， 抬抬抬的令台，令令台，大旗大台，当里的冷，当里的冷，堂里的冷， 那个我要 演冷个冷的唱戏， 等你给我起个头，起个头。 我的儿，我的儿， 我好像吃亏了你。 唱戏就这么着了啊！ 我的儿啊，分河湾， 噌 噌前去打雁，天到了这般时不见。回还将身儿，我所知在窑门以里。 哎，不对不对，外 外边黑， 黑也得唱外， 黑也得唱外边。哎、 好，不抬杠了。 等我的儿、一个俩仨、哎， 你生多少你？ 这是甩签。 那一呀嘿， 他到来， 哎、我替他唱了。 把饭吃， 哎，餐 吃餐一样啊， 那也得唱餐。 餐吃餐吃吃吃西餐， 哎、好家伙，麻辣！ 得得得令得令定得大西大得。当里个冷，当里个冷，当里个冷，当里个冷，当里个冷的当，当里个冷的当。 一 当 里个冷，当里个冷，当里个冷，当里个冷的冷，当里个冷的当的冷，当里个冷的当， 当里个冷，当里个冷，当里个冷，当里个冷的冷，当里个冷的当的冷，当里个冷的当，当里个冷，当里个冷，当里个冷的冷，当里个冷的当的冷，当里个冷的当，当里个冷，当里个冷，当里个冷，当里个冷的冷，当里个冷。 对了。提醒我了， 你怎么回事你？ 你们这个质量该换一换。 哎，我脑袋铁头功练成了。 铁头功练成了， 不是那个不行，太后那个。你干嘛呢？ 废话，你这么拉我怎么张嘴？好吧，我这不是紧着冲您比划吗？ 我看见了，什么意思？这不是 我这告诉您打住， 这叫打住。 哎， 我误会了吗？ 你以为呢？ 七遍。 哎，这个 七遍 呢？几遍？ 就一遍。 就一遍。 我自个儿来吧。 那 你自个儿来啊。 当里个冷。一马儿立了分河湾，好， 好，好，不错不错。 你把我这尖唇挡回去了， 等等等， 像话吗？这个你别搅和，你踏实住了你。 那行，从现在开始 啊，对对对， 你自己拉自己张张嘴张嘴啊。 一马儿立了分河湾，汉桥。我心思剑穿的学人怪我做事太短的剑凋零剑舍万重命然黄泉正催马来拥我看借你大嫂做摇钱千影好像六十女后影好像六阴环帅灯里人我下了马啊啊啊啊接了大嫂李当某仙 真老实老实 大嫂请来见礼 什么毛病这是 大嫂请来见礼大嫂请来见礼 见礼你又打我呀 多新鲜啊 干嘛呢你啊 我这跟你见礼呢 我怎么办啊 还礼呀、 啊、还礼怎么还啊 还礼啊还礼还礼这一军爷放个道路不走势力都为祸 这句我早就会 那你倒唱啊 啊还礼 再老下 啊还礼 太好 怎么还打 见礼 哦真见礼 大嫂请来见礼 啊还礼还礼这与君爷犯个道路不走势力者为何 敢问大嫂此地什么所在 天津市、 哎、天津市像话吗 直辖市啊没错啊 那没错啊 你那意思改了 怎么没改 没改不还天津市吗 戏词儿 戏词儿 戏词儿 这在说什么 戏词龙门郡 哦这是龙门郡 龙门郡 啊龙门郡 坐下 啊龙门郡怎么还打 废话见礼 哦先见礼先见礼 敢问大嫂此地什么所在 龙门郡 此庄呢 千祥义 没有改了千祥义了 没改 啊 这儿看 我都没脾气 没错错不了啊 不像话 还不像话 戏词儿 又戏词戏词什么呢 大王庄 哪 大王庄 你就一北京人当然的天津河东区你认识道吗你 哎呀 认识道吗 我的个天我跟您唱戏真累得慌 怎么着 什么像戏词儿大王庄戏里 哦得说那戏里大王庄、 哎、大王庄 啊大王庄 不要打我不要打我来我呀、 啊，啊， 作为一个艺术家呢，我应该跟你说说戏， 啊、 毕竟你是个爱好者 啊。 嗯，不管是什么环节，你要先给我见礼。再见。 这就折过去了，大家。啊，大嫂，请来见礼。 啊，还礼还礼，这军爷很高，路不走，势力者为何？ 敢问大嫂此地什么所在？ 龙门郡。 此庄呢？ 大王庄。 大王庄上打听一人，大嫂苦存知晓。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啊。 你全不认识 了、哎、怎么着 有名便知，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消啊！ 你又全认识了， 还要怎么着？你这费劲，我就跟你说， 你得这样 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消啊！ 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 但不知他是哪的。 我说咱俩人换过去， 来， 过去。我告诉你，就这一回吧。 敢问大曹此地什么所在？ 龙门郡， 此庄呢？ 大王庄， 大王庄上打听一人，打扫库存之乡，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消啊！ 哎呀，提起此人是大大的有名， 咱们这是哪一家呢？ 就是那刘员外之女薛仁贵之妻刘氏人一大伙。 你问的是他 啊？ 想当啊，出包子， 您这柳银环呢？ 成扶生魁了。 别说 好，以上您听到的是刘春山、叶鹏为您带来的传统相声《汾河湾》。今天的空中笑林到这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元，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您将听到的是《我们出发吧》。 虽然现在你在远方，但是感觉你真的存在我心 社区来帮忙， 开通唱购特权，帮您省心省钱。 国安社区 APP 全新推出唱购特权，品类丰富，送货快，只要99元，即享全年商品超值价，更有唱购专属福利，活动商品低至1折起。 哇哦，加配金果4粒装还不到30块钱，太划算了！ 立即开通，每天都是双十一。 立即拨打电话400-655-1111，或下载国安社区 APP， 开启全年特惠购物体验吧。 斯柯达柯迪亚克新年有礼，7座大空间，7乐无穷。1月1日至2月15日购车，符合条件，